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系10月26号啊，农历咧就系9月21日，星期二啊。琴日朝头早嘅温度同今日咧又相差咗三度。昨天是涼一點，昨天20度這個時候，現在今天呢星期二這個時候有23度，不過最高的溫度跟昨天都一模一樣，是27度、啊、黑夜過去，黎明開始了。漆黑呢即是就快过去了，迎接晨曦。清晨爽利开始的节目有这首歌，漆黑将不再面对。 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是否不再醒了，你的眼泪，你的眼泪，难道明天不想看破晓？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年轻不再欢笑，你的勇气，无奈从今不可再猛笑。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 卢冠廷漆黑将不再面对。是啊，嚟到此时此刻呢，已经是接近天光的时间啦。新的一天开始就啦，星期二的清晨5:15。今日天气方面呢，在东北季候风呢就正是影响呢个广东啊。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在上午5:00，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都有一两阵雨。而家23度，湿度68%。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暴走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是暴走的滋味，你可知道这 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首歌熟悉，不过平时听开就不是这个版本，是不是？原唱的是张信哲，原来另外一些人唱还要是不同性别的，又别有一番的风味。蔡淳佳，爱如潮水。这首歌，以下这首歌，他都不是原唱，他们是两兄弟翻唱 Eason 的作品。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爱，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何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身份的盛宴，和华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何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在同伴身份的盛宴，彷徨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一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两兄弟张崇基、张崇德到现在都是这么热爱音乐，也都是是一种嘅视为一个终身嘅职业，继续唱歌，继续去教人音乐嘅嘢。两兄弟都系一路见到佢哋相亲相爱，非常之和谐啊！咁可能自细咧嗰个嘅相处好好啦，父母又教得好，先至可以一路系大家都个相处方面咧系舒服。你见到佢哋两兄弟真系好和谐，两兄弟一齐出嚟唱歌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夹啊，有倾有讲啊，咁样啊。早晨啊，时间是5:24。 室温系23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风都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口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气， 原唱是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我们刚刚听过版本，唱得甜如蜜的很温柔，是你会是很受落的，莫文蔚的《分分钟需要你》。再两分钟到就会听到5:30的新闻，新闻之后继续我们的清晨上来。 Never.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瑞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男， 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 十四级二百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假牙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活动托可以拆除，一种是固定式。咁活动托是点嘅咧？ 咁活动托我哋都是分成口活动托嘅，即是完全冇牙齿咁样托住。有啲是一半嘅活动托，即系佢本身是有啲牙喺度。 10月28号星期四早上5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嚟白恩婷牙齿专科医生教你点样照顾好你嘅牙齿。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半过后啦，朝头早起身咧，咁早起身咧，可能有啲人都系好唔惯嘅。有时咧都同人倾开嘅时候就话啊，你翻咁早啊，吓五点钟听完新闻就听到你把声噶啦，咁早我都未瞓醒啊，咁好多人都会咁样。每一个人嘅运即系嗰个生活啊作息嘅时间都唔同，咁但系都总会有人喺咁早嘅时候同我一齐咧，都系咁早起身啦。要起身，或者未必是赶翻工，而是惯咗系起身咧，要做下嘢嘅。起身啊，睇下书啊，做下运动啊，跟住咧就先展开一日嘅工作。有啲人食过少少嘢之后咧，就出去跑下步啊，或者去喺附近嘅地方。如果下低有平台花园最好啦，唔使去到好远嘅地方啊。可以去到户外嘅地方。晨早虽然未有呢个阳光照射住，但系咧都将佢出去走一走咧就比较好啲。咁出去吸下呢个新鲜嘅空气，人又未系好多嘅时候，可以同自己有一个独处嘅时间。独处嘅时间嘅同时咧，又或者可能系带埋收音机或者带手机随身而听住清晨所嚟嘅节目，感觉唔系孤单啊！今日咧就系10月26号啊，农历嘅只系9月21日。现时系5点39分啊。 有过一日，有 林忆莲的三更夜半，现在都已经是接近天光的时间了。早晨啊，现时是5点43分的。今日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沿岸地区。在上午5点钟，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约720公里，预料是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的海域。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吹哨子是不是又是起行呢？你起行上班上学，今晚呢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冲 今日天气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都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刚刚是陈百强的疾风啊。咁啊，一首嘅轻松嘅音乐啊，或者一啲悦耳动听嘅歌词咧，已经可以令你心情啊，可以轻松、开朗、舒服去面对呢一天。其实咧，人嗰个心情、嗰个情绪，好多时到底系点样会有咧吓？当然系好明显嘅，就系如果你遇着一啲系令你唔开心嘅，发生咗一啲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嘅时候，你就会被嗰啲唔开心嘅带动咗情绪。但系亦都有啲时候系你自己主动做咗呢啲咁嘅嘢，系因为可能你脾气好大啊，见到好某一啲嘢咧，令到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就会猛整啊，呢、这个露出嘅不悦之色啊，面目咧亦都会可能露出一啲系极之嬲怒嘅样子嘅时候，其实咧都好影响咗自己情绪。人嘅表情同情绪咧系有好密切嘅关系。在不满或者焦虑的时候，表情都会变得是狰狞可怕，因为情绪全部显露在表情上面。反之也一样，如果你是露出微笑的话，心情都会变得平静一些，你口讲出来的说话都可能会是甜一些、舒服一些。如果经常抱怨的人，他们的面色都应该是比较难看。有研究表示，表情和情绪的密切关系是很重要的，即你怎样做就会影响到表情会出现出来。所以你一路是做一些难看的表情，表情来讲就无法只为你的心理带来一些好的影响。这样不仅是会堆积很多的不满在你的心里面，亦都不会是得到转换心情，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一些事情。所以呢，其实呢自己都是要做一个调解员，自己好好的去调解自己，是因为个主宰是在你那里。不要通常将这些东西就赖了是他咯，我又遇到什么什么咯，总是原来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Blue, Blue, Blue, Johnny Blue，心里苦。 了憂鬱 Johnny Blue 雷安娜，所以很多時候就不要將責任推在別人那裡，自己都有很大的責任，改好自己的脾性，溫和一點，舒服一點的時候，原來你會發現有很多個得著，個人都靚啲、舒服啲嚇。時間係咗大概六分鐘到清晨六點啊！ 每日清晨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來、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的一天。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短短的一首歌哒哒哒哒哒，咁就是提醒大家你打咗未呢？又令我諗起又一首歌。是啦，那个都是类似都是 D 字头。D 就有啲来自李文。气温23度。今日最高27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港台电视31全新制作电视节目，考验一班同学的学术知识、国情、常识等等，你敢接受挑战吗？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我是马俊伟。 各位中一到中三的同学仔，如果你都想参加知情识趣31的话，记得同你的老师讲，快啲叫学校报名啦！ 想知报名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立即登上 tv.rthk.hk， 截止日期11月5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新的一天又开始啦。今日呢就是10月26号农历是9月21日星期二。而家时间呢6点11分啦，差不多。今日呢天气方面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也都有一两阵雨。而家温度23度，相对湿度71%嘅。整个礼拜嚟讲嘅天气咧，个温度咧都喺22至27度之间嘅吓，日日都有啲阳光。咁啊话预料咧，影响广东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今日稍为缓和，而一股季候风补充咧会喺本周中后期影响华南。此外，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移向越南南部。热带气旋马努会在未来一两日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增强的。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十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坚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啦。咁我哋嘅14个字嘅金句：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系啦，一路咧就讲咗好多画家嘅佢哋以前一啲画画嘅背景啦，佢哋嘅作品啦，及至到近期咧就讲佢哋嘅养生之道。我哋就介绍咗苏东坡、董其昌同埋齐白石啊，嗬。 冇错啦。 嗯。 啊，咁我突然间想起，咦，当代咧仍然有一啲画家咧系好出色嘅。 嗯。 亦都唔少系长寿噶噃。 系。 仲有一啲咧系家传户晓，人人都认识嘅人物嚟嘅。 嗯。 因此我就搜集了其中两位的资料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 好啊。 等大家一起学习他们的养生之道。 两位是哪两位呢？ 第一位郑国江老师。 哦，大家都熟悉了，这位写词的专家。 另一位个名字未必人人认识， 但系咧，一阵间介绍佢就大家都知噶啦，即系陈勉良老师啦。 哦，听个名字都好、啊。好啦，郑国江咧，大家都知道咧，佢写好多好多嘅作品，写嗰啲词咧系充满咗一个正能量同埋有鼓励性嘅作用啊！嗬， 好多都系啊。 嗯。 啊，佢嘅作品超过2000首啊，佢同黄沾啦、卢国沾啊，并列系早期香港乐坛嘅三大填词人。阿郑老师咧，地道嘅香港人嚟嘅，1941年出生，今年系已经80岁啦。 哇，真系一啲都唔似啊！佢好后生个样，唔、 啊、 知系咪可能真系画画系在长寿啦， 识得养生啊。 同埋个人如果系写开咁多勉励嘅作品，个人都系正面啊、乐观啊，应该呢、這个都系养生之道嗬。 绝对啱啊！嗱，佢喺家中独子，可惜咧10岁嘅时候爸爸唔喺度啦。佢细细个就好中意美术。而且对音乐咧产生好大嘅兴趣，佢曾经咧喺师范学院嗰度毕业嘅，之后就喺香港浸会书院读传理学系，整定佢咧入艺术呢一行咧系搵饭食噶啦。嗱，佢毕业之后咧就喺天主教五华小学做教书嘅，一教教咗你知唔知几耐？ 系应该好耐啦吓， 30年啦。 啊，非常之情长同埋有责任感啊，系嘛？ 系啊，系啊。不过他在教书期间亦都参与电视剧主题曲的创作，到现在呢撰写超过了2000多首粤语流行曲的歌词的。 嗯。 有很多呢家传户晓啦，几乎人人都朗朗上口， 是啊， 个个都识唱的。 话他的作品多到不得了啦，譬如说梅艳芳的似水流年啦，又说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啦。 啊，风继续吹啊等等啦。 是。 咁他的例子真是多不胜数。而且咧，好多歌咧都系金曲嚟噶，获奖无数啊！嗱，佢填词嘅内容好广泛嘅，包括儿歌啦、情歌啦、励志歌啦、宗教歌、家国情怀等等呢啲歌曲都有噶噃。 哇！即系其实佢学识渊博，应该可能都睇好多书自修嗬。 呢个一定系噶啦。 系啦，即系多才多艺啊！吓， 冇错啦。佢除咗填词之外啊，佢仲研习国画同埋书法噶。佢啲国画同埋书法咧都好出色。 嗯， 作品咧曾经喺1996年啊，喺沙田大会堂举办，名为《水墨情》呢、這个情就过程嘅情啦， 系 一个个人画展。嗱，2013年喺另一个画展叫做《词画人生》，郑国江书画展。 啊，啱晒，佢画又得，写词又得，咪词画人生， 几好啊！咁亦都喺2016年嘅艺园漫步展览过佢啲作品。2018年在香港理工大学的笔底绵光展出他的作品。 嗯，笔底绵光不是那么容易记，但可能有他自己的寓意在这里，那支画笔底下的一些光芒的东西。 可以是这样理解 了。2018年即叫做是比较近一点的一个展览。 几年前而已。郑国江在香港的音乐界、艺术界真的贡献良多了，他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了。佢填嘅歌词可以讲系陪伴咗我哋呢一代人嘅成长啊，就将啲正能量灌输俾我哋嘅心灵嘅。 哇！如果你话儿歌咧，即系好出色嗰首《小小的宇宙》， 小时候啊嘛，系啦，像 IQ 博士啊、香蕉船呢啲咧，跟住咧有数不清嘅电视剧歌曲啊。都完全融入咗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入边嘅。 喂，崔博士，其实你同阿郑国江老师咧？大家是校友嚟喎， 哦，成就系差好远啊！ 你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嘛，佢都喺嗰度系读咗传理系啊嘛吓， 系咯，但愿我都读过传理系，学下填词又好啦， 诶都得噶，你都有啲艺术才华，啲金句你都自己写出嚟啦，系 嗰啲流嘢嚟嘅。嗱，你讲起浸会大学咧，佢曾经送过一首歌《漫步人生路》。俾浸会嘅同学嘅，入边有几句歌词真系非常励志，麻烦阿浅同我哋读呢两句出嚟啊！ 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咦，你话叫我读嘅，我跟住呢个读埋落去吓，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即系永远佢都系向前嘅。 我哋希望佢呢种正能量啊，一直系陪伴住、扶持住我哋每一位香港嘅市民。去克服种种的困难，也都祝愿郑老师永远身心健康，不断为我们提供精神的能量。 真的要向郑国江老师去学习，他这么多才多艺，这么勤奋。好了，另外一位就是陈勉良老师，他的背景又怎样呢？ 呢个都系当代画家嚟嘅。 嗯， 个名字我哋听起嚟好似唔系好熟，但系如果咧你有睇电视，尤其是晚上食饭嘅黄金时段咧，有啲处境喜剧啊，你会时时咧见到一位金草演员嘅演出。嗱，佢扮演咧好多草根阶层嘅角色噶噃。 哦，你讲起我啊醒起啦，佢做嗰啲角色咧都好乞人憎嘅，啲导游啊、烂赌鬼嗰啲啊，同埋好多时做看更嗰啲角色咧，佢都有做啊。 系啦，低下阶层嗰啲人物啊。 嗯。 不过做到惟肖惟妙、入木三分噶噃。 系。 啊，殊不知咧，原来佢系一位艺术水平非常高嘅中国水墨画嘅画家。 嗯。 啊，亦都系教画老师嚟噶。听闻有唔少艺人都根据学过画，好似米雪啦学过噶，仲有啊琴姐生前咧都曾经根据学过画噶。 系啊，你讲起咧，我就醒起好似曾经睇过一段佢嘅专访嘅，有画面睇嗰啲，就真系睇到佢啲作品，画又靓，书法又写得好靓嘅吓。 系啊系啊， 嗯， 嗱，陈老师咧1950年就喺香港出生，而家都71岁噶啦， 系 一个香港资深画家同埋演员。佢小学嘅时候咧，因为受到一本咧画画嘅绘本啊，就叫《戒指圆画谱》，我以前介绍过噶啦。 系， 因为呢本书吸引到佢，佢就自学画画啦。 嗯， 啊，到佢年青嘅时候咧，正式报读一啲国画班，跟老师学画。喺1969年啊，陈老师嘅作品咧就获选首次喺香港美术博物馆主办嘅首届当代香港艺术展入边展出嘅。 哇，计一计数。当年好年轻，19岁啫，吓， 冇错啦。 咁佢擅长画啲咩画咧？吓， 佢擅长咧系画山水画啦，同埋一啲自然写生啊。嗱，由1969年到2019年，足足50年以上啦，吓。 系 佢嘅作品咧喺20几个唔同嘅画展入边展出过嘅，除咗香港之外啦，啲作品仲有喺其他地方，包括纽约啊、墨尔本啊、新加坡啊、耶加达等等啲地方展出嘅。亦都出版过《勉良作品集》。 哇，好叻喎！ 嗱，唔止咁，佢除咗画画之外咧，亦都擅长篆刻啦、雕刻啦。咁喺演戏方面咧，曾经喺2016年有一个综艺节目《新地好戏王》入边啊，颁咗一个奖，叫《另类好戏王》，做咩咧？导游王奖。 嗯，由此可证明，其实佢做每一样嘢都好专心，而呢啲都系同艺术有关，嗬。 绝对啱啊！ 嗯，话佢71岁，其实都系见佢唔系好老态龙钟咁样 啊，直情咧仲活力充沛啦。 系， 咁、我哋希望佢无论喺画画呢方面或者演技方面咧，继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我哋香港市民树立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榜样，等大家知道咧，年纪大唔系问题嚟嘅。 嗯， 最重要咧就系身心健康，保持乐观。同埋積極進取嘅心態，話知你係導遊啦、爛鬼啦，只要你不輕言放棄啊，有朝一日亦都有可能成為家傳户曉嘅人物噶噃。 嗯，即係譬如話阿陳老師咁喺演藝方面扮導遊，佢仍然係好尊重佢嘅職業。如果譬如現實生活裏邊曾經係呢啲人咧，都唔緊要，你只要唔放棄自己，都可以改變自己嘅咁樣嚇。啊，咁陳勉良其實個名字又改得幾好喎，有勉勵嘅意思啦，同埋係要做得好添，良啊嘛嚇。 冇錯啦， 良好嘅良， 良好嘅良啊嚇。 好啦，講完呢兩位，大家都其實原來熟悉嘅。郑国光老师啦，同埋陈勉良都系一位艺术家啦。好啦，之后咧就有啲咩汤水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我哋今日提咗两位人物啊嘛，佢哋有足够嘅条件成为当代嘅长寿画家。咁我就喺度诚心祝愿呢两位画坛前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嗯， 啊呢两句说话咧，就令我咧有个灵感，就设计一款咧叫做东南长寿羹啊。 是东南啊， 系啦， 咁就是东海的东同埋寿比南山嘅南咁样咯。 东咧，我哋拣冬瓜。 哦， 啊，同个冬字同音啊嘛。 系 南就系南瓜咯。 系、 啊、寓意就系东海同埋南山啦、 啊。哦 ，OK， 好啊。咁呢个东南长寿羹系要嘅材料，一定要有嗰两只先啦，系咪啊？ 系啦， 冬瓜同埋南瓜几多咧？吓， 各200克，因为咧我设计系4个人都可以够饮嘅。 系， 仲加埋。嫩豆腐2块啦，同埋咧鲮鱼肉200克，其实好简单，冬瓜、南瓜、鲮鱼肉都系200克， 嗯， 加2块嫩豆腐， 嗯， 煲好啲羹就落豆腐， 搞搞佢就得噶啦。 哦 ，OK， 咁但系先前嘅做法系点咧？ 嗱，洗净啲材料啦，冬瓜、南瓜都系批咗啲皮啦，去咗啲囊啦，切粒啦，然之后用八碗水左右，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多廿分钟， 系、 就将啲瓜粒咧煲到佢淋晒， 系， 最后咧加入豆腐同埋鲮鱼肉，逐忽逐忽加入啲汤入边啦， 系， 煲多十分钟。用少少胡椒粉啦，同埋调味料，调味就饮得噶啦。 嗯，都几好味嘅，想象中吓。 应该系噶。 不过好似好少冬瓜配南瓜，都系一个新鲜嘅配搭。嗬。 试下啦，兼觅嘢嚟嘅。 咁啊系，人生系要在于不断尝试啊嘛，系嘛。咁呢个东南长寿羹嘅功效系咩咧？ 冬瓜咧清热驱暑，除烦止渴，解毒消肿；南瓜就补中益气，化痰排脓。解毒止痛嘅豆腐益气和中，生津润燥，清热解毒；鲮鱼就健脾养胃，通利小便，补益气血，同埋强健筋骨。夹埋晒呢扎材料咧，就可以清热解毒同埋健脾养胃啦。 嗯，清热咧就唔一定话热天先清热嘅，任何时候都需要 嘅， 系嘛？ 啱嘅，咁当然啦。热天有啲暑热，你咪清下佢都得嘅。咁另外平时有啲，譬如话湿热啊，咁饮下呢个汤都啱嘅。 嗯，好啦，最后有咩小贴士俾我哋咧？ 我哋今次嘅汤水有两个主角，冬瓜同南瓜。其中嘅冬瓜系老有咸宜嘅家常食材嚟嘅。 嗯， 可以我嚟煮餸啦，煲汤啦，做冬瓜盅啦，甚至我嚟做中药都得嘅。 哦， 冬瓜嘅味系甘淡凉性嘅。有清热、消暑、消痰、利水、解毒、减肥嘅功效，就适合各种原因引起嘅一啲水肿嘅人士食用嘅，亦都适合咧有啲热痰啦，导致到你咧有时气喘咳啦，或者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啊，仲有癌症人士都啱食嘅。 嗯， 怀孕妇女都食得嘅噃，吓多食有益添。一本书《徐色居饮食谱》咁讲过， 若孕妇常食。择胎化毒，令儿无病。 啊，另外冬瓜咧，亦都可以令到人体瘦轻健啊，即系话减肥啦。 嗯， 亦都可以令人咧颜色悦翳。嗱，呢个翳字咧就系选择嘅择，个剔手边就换咗竖心边。 嗯， 个翳即系开心咁解啦。 系， 亦都系理想嘅减肥食品嚟噶。 嗯， 仲有冬瓜皮同埋冬瓜仁啊，即系嗰啲瓜子咧都可以入药噶。咁冬瓜皮就系利水消肿啦，冬瓜仁就化痰散结嘅。不过怕冻啊，脾肾阳虚，好容易肚屙嗰啲人咧就唔好食啦。 嗯，明白。好啊，咁唔该晒崔博士嘅介绍吓，咁大家可以随时上网咧重温听翻今集嘅资料嘅。嗱，今次介绍咗郑国光同埋陈勉良老师佢哋嘅养生之道啦。下个礼拜你又介绍边啲人呢？ 啊，特别啲啦！我喺学画呢几年之间咧，就认识咗几位咧志同道合嘅画家，同埋咧就朋友，相约埋大家一齐行山。所以有一次咧，我就话：喂，不如我哋写个题目叫做《绘画行山乐悠悠》，写下大家感想好唔好啊？啊，大家都赞成。下一次我哋介绍。他们几位的感想啦。 好啊，来自可能五湖四海的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养生之道又怎样呢？其实都值得参考的。 对，包括我的绘画老师和师母。 好啊好啊，那下个星期我们等着听啦。唔该晒崔博士，拜拜。 拜拜。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日远至一段，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如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生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身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也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脱。

话唔系香港单方面可以决定。留意稍后嘅头先环节。 立法会上星期系通过推行积金易嘅条例草案，咁而咧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接受本台专访，咁佢就话啦，构建相关嘅电子平台咧又要快又要好。咁而喺专访当中啊，佢亦都有提及啦，有关于拒绝 BNO 作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嘅理据等等嘅问题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基于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人权组织不可能在香港自由运作，香港分会办事处和地区办事处先后会在今个月底和年底关闭，搬到其